标榜。你真的落了你的光，体验的吗？体那的吗标不？他目里他真的别露白片片，面包那么漂亮，当标比他追个暖凉你嘞，面啊美美丽，活动啊太优雅。越起家门西部，大地没把归，你打的你懂，理由哪里没？当茶叶甜，路人来的你懂，不要理你。我不把你忘你的，你打的一条康牛牛的波，什么给他对对？这都一个人，我没路线，站边路念起小烂段。有他们啦，马路也飘吧，你就落到你的花，地上的马，天哪那么飘舞，但梦里他真的，白路白片片，面包那么飘嘞，当飘比他，追个暖凉你嘞，明啊明美丽，可把你梦里的。我没路线，站边路念起小烂段，小烂段，我可把你忘你。